就成长不了，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，解药也是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。你要离开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。 看看我是主打。 想要一个人静一静，听听好的音乐吗？我是赵薇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。

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2008年5月12号14点28分，那年我高三，虽然地处中原。但那天我也微微感觉到地有些摇晃。 地震了，地震了。 时间停留在那个颤抖的时刻，那些触目惊心的画面历历在目。 5月12号，纪念汶川地震10周年，经典九六九和你一起铭记历史，开创未来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